定陶丁基，哀帝母也，亦祖师丁将军之玄孙，家在山阳峡丘，父至庐江太守，使定陶公王先为山阳王，而丁氏纳其女为姬，王后姓张氏，其母正李，即傅太后同母弟也。太后以亲戚故，欲其有子，然终无有。为丁基和平四年生哀帝，丁基为帝太后，两兄钟明，明以帝舅封阳安侯，钟早死，封钟子满为平州侯。太后叔父献望，望为左将军，献为太仆，明为大司马骠骑将军辅政。丁氏侯者凡二人，大司马一人，将军九卿二千石六人，侍中诸曹一十余人。丁父以一二年间暴兴尤盛，然哀帝不甚假以权势，权势不如王氏在成帝是也。建平二年，丁太后崩，上曰：诗云，古则异氏，死则同学，喜继无子成寝，杜氏之墓在西阶下，请合葬而许之。父葬之礼，自周兴焉。孝子是亡如是存，帝太后以启灵恭皇之源，遣大司马骠骑将军明东送葬于定陶，贵镇山东。哀帝崩，王莽秉政，时有司举奏丁父罪恶，莽以太皇太后诏皆免官爵，丁氏喜归故郡。莽奏贬傅太后号为定陶公王母，丁太后号曰丁基。元始五年，莽复言公王母丁基前不臣妾，置葬卫陵，冢高与元帝山齐，怀帝太后皇太太后喜寿以葬，不应礼，礼有改葬，请发公王母及丁基冢，取其喜寿消灭，喜公王母及丁基归定陶，葬公王冢次，而葬丁基复其故。太后以为既已之事不须复发，莽故正之。太后诏曰：因故官为治果作种，此以太牢。业者户即发傅太后种，崩压杀数百人，开丁基果户，火出檐四五丈，立足以水卧密乃得入，烧凡果中器物。莽复奏言：前公王母生，建居贵宫，皇天震怒，灾其正殿。丁基死，葬于制度，今火焚其果，此天现变已告，当改如应妾也。臣前奏请葬丁基复故，非是。公王母及丁基官皆名子公，珠玉之一非藩妾服，请更以木冠带，取珠玉衣，葬丁基应妾之次。奏可。即开傅太后官，臭闻数里，公卿在位皆阿莽止入前帛， 前子弟及诸生四夷，凡十余万人，操持作具，著将作绝平公王母，丁基固众。二旬间皆平，莽又周集其处，以为世界云。时有群雁数千，衔土投丁基川中。丁父祭拜，孔襄侯宴，将家属喜合浦，宗族皆归故郡，为高武侯喜得权，自有传。